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。迎八方宾客，校尉信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。 回家的路仿佛太远，任何物都已改变。什么是从前？旧相片，那是两个懵懂少年，秋天的阳光闪耀在我们的眼前，枫叶又红了天，阳明山也等你多年。我的朋友，在的是容颜，怀念的是依旧昨天，电话里我们想要做足一些什么，曾经热情往前，如今都已学会收敛。什么是苦乐酸甜也是无言。我已经好多年不见，回家的路仿佛太远，所有的过往云烟只留下照片。已经好多年不见，回家的路仿佛太远，任何物都已改变。什么是从前？在的是容颜，怀念的是依旧昨天，电话里我们想要做足一些什么，曾经热情万千，如今都已学会收敛。什么是苦乐酸甜也是无言。哦，已经好多年不见，回家的路仿佛太远，所有的过往云烟只留下照片。已经好多年不见，回家的路仿佛太远，任何物都已改变。什么是从前？已经好多年不见，回家的路仿佛太远，所有的过往云烟只留下照片。已经好多年不见，回家的路仿佛太远，任何物都已改变。什么是从前？ 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偶，走在那人潮拥挤的街头，一切动作都是季节的重复，脚下的冬也远远左右。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偶，脸上却不知眼中盛满心酸无助的泪水，真正的痛苦我独自感受。 满心错无助的泪水，真正的痛苦和独自感受。也想追求，也有不幸，算不出，只想换成心真你的朋友。也想追求，一切都是凭空想象。你说你喜欢月亮，马上我说我也喜欢。我离开的时候，虹桥是晚上，手指天上说想我就看他。我这里半个月亮，你那里是不是也一样？月光照在我身上，像你的手掌捧在我的背上。虽然是半个月亮，爱你我像半月的月光，从不吝啬的拥抱你每一个晚上。